到后来的具体人物，比如三国时期的合肥大战后，战场之上彪悍无比的张辽同志，就曾暂时担任过这一角色。当时有这么一句话呀：“再哭，张文远来了。”那么再后来呢？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也客串过一段时间。到我那时候啊，全国拐卖成风，人贩子又成了主角。总而言之呢，时代在变，吓人的内容也在变，但有一点是不变的：但凡当这类主角的，绝不是什么让人喜欢的角色。所以从小时起，在万历的心中，张居正这个名字代表的不是敬爱，而是畏惧。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他那位生意人的母亲。对不断恶化的局势，张居正倒也不是毫无察觉。在这个醉酒事件之后不久啊，这位老奸巨猾的仁兄曾提出过辞职，说自己啊干了这么多年，头发也白了，脑袋也不好用了，希望能够早日回家种红薯。报告早晨打上去后，一顿饭功夫回复就下来了，不行。万历确实不同意，一方面是不适应，毕竟您呐都干了这么多年，突然交给我，怎么应付得了啊？另一方面是试探，毕竟您呐干了这么多年，突然交给我，怎么解释得了啊？两天后呢，张居正再次上书，坚决要求走人，并且表示：“我不是辞职，只是请假。如果您需要我，给我个信儿，我再来也成。”张居正并不是虚情假意。夏言严嵩、高拱的例子都摆在眼前，血淋淋的还没干。唯一能够生还的人呢，是他的老师徐阶，而徐阶唯一的秘诀叫做见好就收，现在是收的时候了。这话一出来，万历终于放心了，这不是挖坑，是真要走人呐。按照他的想法呢，自然是打算批准了。如果事情就这么发展下去，大团圆结局是可以期待的。然而关键时刻，闹事儿的又出场了。这个生意人和政治家呀，他是有区别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啊，政治家是养羊，生意人是养猪。养羊的每天放养，等到羊毛长长了就剪一刀接着养，无论如何绝不搞鱼死网破、羊死毛绝的事情。而生意人养猪，只求养得肥肥的，过年时啊一刀下去就彻底了事啊，没有做长期生意的打算。李太后是生意人呢、啊、他没有好聚好散、细水长流的觉悟，也无需替张居正打算。既然好用，那就用废为止啊，用废了就完事儿了。于是呢，他开了尊口：“张先生不能走，现在啊你还年轻，等张先生辅佐你到30岁再说。”哎呦哎呦，这可缺了大德了，想走的走不了，今年都56了，再干10年不做鬼也成仙了，想干的干不上，今年才18岁，再玩10年还能玩出花来。但太后的懿旨是无法违背的，所以无论虚情假意，该干的还得干，该玩的还得玩，张居正最后一个机会就此失去。既然不能走，那就干吧，该来的总要来，躲也躲不掉。怀着这种觉悟啊，张居正开始了他最后的工作。从万历8年到万历10年，张居正进入了一种近乎癫狂的状态，他日以继日的工作，贯彻一条鞭法，严查借机欺压百姓的人员，惩办办事不力的官员，对于掠记者一律革职查办，强化边境防守。俺打死了就去拉拢他的老婆三娘子，就是当年把汉娜吉美娶过去的那位啊，只求对方不闹，里里外外只要他能干的他都干了。大明帝国再次焕发了生机与活力啊！边境除了李成梁时不时出去砍人外，已经消停多了。国库收入呢极为丰厚，存银达到几百万两啊！财政支出消除了赤字， 地方粮仓储备充足，至少饿不死人呢、啊。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的完美。与蒸蒸日上的帝国相反，是张居正蒸蒸日下的身体。在繁杂的工作中，他经常晕倒，有时还会吐血。然而事已至此，又能如何？这就是张居正的最后两年。每天呢，他都相信国家的前途，相信平民百姓的生计，相信太平盛世的奇迹，相信那伟大的抱负终会实现。以他的生命为代价，他坚信这所有的一切，在他的人生的每一刻，都洒满了理想与信念的光辉。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帝国内阁首辅上柱国正一品太师兼太傅、中级殿大学士张居正卒，年58，谥文忠。张居正死了，这个皇帝呢是十分之悲痛啊，这是真的啊。毕竟一个人呢、啊、陪伴了自己那么久，干了许多事，没有感情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很是哭了几场啊，甚至有几天悲痛的上不了朝。悲痛之余，他还下令抚慰张居正的家人，并举办了隆重的悼念活动。一时之间呢、啊，这个全国处处都是哀悼之声。但以他和张居正的关系，和从前那许许多多不堪回首的往事呢，太有感情也是不可能的。所谓十分之悲痛，其实也就悲痛十分钟而已。所以在短暂悼念之后，长期清算的时候就到了。这个六月份张居正死，12月份就动手了。当然呢，对手还不是张居正。事实上，在当时的朝廷里啊，最为人记恨的人是冯保。张先生好歹是翰林出身，一步一步熬上来的。这个冯太监这样一步登天的人，要不是后台硬，早就被唾沫星子给淹死了。现在这个张居正死了，但冯保似乎啊还是很镇定的，因为啊小时候冯保经常陪小皇帝玩，万历呢也对他很亲热，不叫他名字，只叫他大伴，关系是相当之铁啊。所以他认为，纵使风云满天，天还塌不下来。然而天就塌下来。12月有人告他12大罪，几天之后，当年的那位小皇帝就在告状信上是大笔一挥，下了结论：冯保欺君渡国，罪恶深重。冯保措手不及，当时啊就晕了过去。冯保同志，敬请节哀啊。这个渡国虽是胡说，欺君却是事实啊。其实一直以来呢，他都是排在万历最讨厌人榜的第二名，仅次于张居正。因为这位仁兄一直以来都在干一件万历最为讨厌的事情，打小报告。自打掌权后，这个冯保就以二管家自居了，但凡万历有什么风吹草动，他都会在第一时间告诉李太后。什么斗圈圈、打弹弓啊，包括喝醉酒闯祸那一次，都是他去报告的。在我小时候啊，这种人一般都被叫做特务，是最受鄙视的。到了万历那里呀、啊，就成了奸贼，啊，年纪小没能量，也无可奈何。长大以后，那就两说子了，不废此人，更待何时？冯保闯下了这么大的祸，竟还如此盲目乐观，其实原因呢也很简单，一个人当官当久了就会变傻。并产生一系列幻觉，自我感觉过于良好，最后稀里糊涂的完蛋去也啊。不过看在小时候陪自己玩过的份上， 万历呢还是留了一手，安排他去南京养老，也没要他的命。这是冯宝，而张居正呢就没那么好对付了。他在朝中啊经营多年，许多大臣呢都是他的人，现在刚死不到一年立刻翻案，恐怕众怒难犯。更麻烦的是，现任内阁首辅张思维也是张居正一手提起来的，自然不肯帮忙。要想整治张先生，谈何容易？然而很快万历就发现自己错了，种种蛛丝马迹表明啊，除自己外，张先生还有一个敌人，一个他曾无比信任的人，张思维。这是一个极为古老的复仇故事，在真相揭开前呢，张思维啊已隐忍得太久啊。张思维字子维，是山西蒲州人，嘉靖32年进士，看起来呀、啊、这不过是份普通的官僚记录，但实际上他的背景要比想象中复杂得多。张思维的父亲叫做张润玲，是一名普通的山西商人，不算什么人物，但他母亲王氏却不同凡响，王崇古的姐姐，也就是说张思维是王崇古的外甥。之前已经说过，朝廷实力派人物杨伯也是山西人，而且他的儿子娶了王崇古的女儿，也就是说杨伯的儿媳妇是张思维的表妹，看上去比较复杂是吧？后边还有，后来张思维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张甲辉，一个叫张定辉，他们两个几乎同时结婚呢、啊、老婆却是亲姐妹杨伯的两个孙女。什么叫特殊利益集团呢、啊、相信你已经明白了。王崇古是宣大总督，杨伯是兵部尚书，位高权重，却并非张居正的人，还经常对他们颇有微词。舅舅和亲家都这样，张思维的立场自然也差不多。当然呢，张思维的这些路数张居正都很清楚，所以早在万历3年他就推荐张思维进入内阁，成为了大学士，也算是先下手为强，卖个人情。然而这次他终于犯了一个错误，一个他的老师曾经犯过的错误。10年前徐阶推荐高拱入阁，认为能卖高拱一个人情，10年后张居正也这样想。但事实上张思维远没有他想那么简单，在这个人的心中啊还隐藏着一个更深的秘密。5年之前的那一天，殷世丹大闹内阁，要和高拱单挑，张居正劝架却也挨了骂。正是在这场闹剧中，张居正坚定了除掉高拱的决心，但与此同时他似乎也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殷世丹会在那一天突然发作。原因很简单，因为就在那一天之前，殷世丹得到了一个确切的消息，高拱准备赶他走，换一个人入阁，实在是忍无可忍，殷学士鱼死网破，这才算雄起了一回啊。而那个由高拱安排入阁顶替殷世丹的人正是张思维，对于这份5年之后迟到的邀请，要他感恩戴德实在比较困难。好了，这起谜案就要水落石出了，我们现已掌握了如下4点：1，王崇古与高拱关系密切，他的职务是由高拱推荐的；2，张居正准备解决高拱之时，杨伯曾亲自上门为高拱求情；3，张思维是王崇古的外甥，也是杨伯的亲戚；4，高拱曾推荐张思维入阁，以取代不听话的殷世丹。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张思维是高拱的亲信，一个由始至终极为听话的亲信。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张居正联合冯宝赶走高拱的时候，一道阴冷的目光正投射在他的背后。当然呢，自信的张居正是绝对不会在意的，在得意的巅峰无人能撼动他的地位， 于是当内阁缺少跑腿的人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张思维，那个看上去极其温顺听话的张思维。之后的一切就是顺理成章了。张居正活着，他无能为力，现在人死了，该是行动的时候了。万历十一年，陕西道御史杨嗣之突然发难，上书弹劾张居正十四大罪，就如同预先彩排过一样，原先忠心耿耿、言听计从的诸位大臣一拥而上，把张居正从五六岁到五十六岁的事情都翻了出来，天天骂、日吵，唯恐落后于人。眼见群众如此配合，万历自然也不客气，立刻剥夺了张居正的太师等一切职务，并撤销了他文忠的谥号。之后不久，他更进一步抄了张先生的家。之所以搞抄家，原因只有两个：愤怒以及贪婪。在万历小时候，张居正经常对他提出一个要求：勤俭。每年过年的时候，万历想多摆几桌酒席，张居正告诉他国家很困难，应该节俭。万历表示同意。皇帝进出场合多，万历想多搞点仪仗，显显威风。张居正告诉他，这些把戏只会浪费国家资源，搞不得。万历表示同意。在张居正死前，无论万历对他有何不满，也就是个工作问题。然而随着检举揭发进一步进行，皇帝大人惊奇地发现，原来张居正的日子过得很阔，不但好吃好喝，而且出门阔气无比，还有顶32人抬的大轿子。让我省吃俭用，你自己过舒坦日子，还反了你了。在愤怒之后啊，就是贪婪了。毕竟皇帝陛下呢也要用钱，被卡了这么多年不发泄，实在对不起自己。抄家既能出气，又能顺便捞一把，何乐而不抄呢？万历十一年四月，抄家正式开始。其实啊，说起来抄家也没啥，抄家的人家多了去了，倒霉了就抄家，抄完了拉倒，今天你抄我，明天我抄你，世道无常，习惯了就好。但是张家的这次抄家却并非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惨剧，是惨无人道的人间地狱。四月底，司法部副部长邱顺由北京出发，前往张居正老家荆州抄家。本来也没什么，人到了就抄好了。可是破鼓总是万人锤呀，对广的官员们而言，看见人家落井不丢一块石头下去，实在是件太难的事情。原先毕恭毕敬的地方官听说张居正倒了台，为了在抄家中取得一个好的表现，竟然提前封住了张家的门，不准人转财物。这么一搞，不但财物没能转移，连人也没转移，因为张家的几十口人还躲在屋里，又没粮食。但这似乎不关地方官的事，于是等邱部长抵达打开门的时候，他看见的是十几个已经饿死的人和几十个即将饿死的人。没关系，饿不死的，抄家也可以抄死你。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

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经过几天的抄家统计啊，从张居正家中共抄出黄金上万两，白银十多万两。如此看来啊，张居正在搞政治的同时呢，也没少搞经济，但总的来说还不算太过分，和他的前辈严嵩、徐阶比起来，也算是个老实人。没办法，大仇未报，人家本来就是冲着人来的。很快就传出消息说，张居正家还隐藏着200万两白银，不抄出来誓不罢休。于是新一轮运动开始，先是审，审不出来就打，打得受不了了就自杀。自杀的人是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在他死前呢，他终于发觉了那个潜伏幕后的仇人，并在自己的遗书中发出了血泪的控诉：有便告知山西蒲州相公张凤潭，今张家事已完结，愿他辅佐圣明天子御亿万年也。所谓张凤盘就是张思维，所谓辅佐圣明天子于亿万年也，相信读过书的都能明白，这是一句骂人的话，还顺道拉上了万历。这就是张敬修临死前的最后一声呐喊。但张敬修不会想到，他这一死啊，不但解脱了自己，也彻底解脱了张居正以及所有的一切。张敬修一死，事情就闹大了，抄家竟然抄出了人命，而且还是张居正的儿子，实在太不像话。恰好张思维两个月前死了爹，回家守制去了，他这儿一走，原先的内阁第二号人物申时行就成了朝廷首辅。这位仁兄还比较正派，听说此事后勃然大怒，连夜上书要求严查此事。万历呢，也感觉事情过了，随即下令不再追究此事，并发放土地供养张居正的母亲家人。事情终于解决了，万历的仇报了，他终于摆脱了张居正的控制，开始行使自己的权利。张思维的心愿也已了结啊，他在家乡守孝两年，即将期满回朝之际却突然暴病身亡。厚道的人说他是死得其所，不厚道的人说这是干了缺德事，被张居正索了命。哎，无论如何，仇恨与痛苦，快乐与悲伤都已结束。在之前的章回中啊，我曾经说过无数个人物，有好人也有坏人，而张居正呢，无疑是最为特殊的一个。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以一介草民闯荡20余年，终成大器。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也有缺点，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生活奢侈，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一句话，他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而是一个复杂的人。但在明代浩如烟海的人物中呢，最打动我的却正是这个复杂的人。10年前呢，当我即将踏入大学校园的时候，在一个极为特殊的场合，有一个人对我说过这样一番话：你还很年轻啊，将来你会遇到很多人，经历很多事，得到很多，也会失去很多，但无论如何，有两样东西你绝不能丢弃，一个叫良心，另一个叫理想。我记得呀，当时我碍于形势啊，连连点头，虽然我并不知道这句话的真实含义。那么一晃10年过去了，如他所言呢，我得到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所幸呢，这两样东西我还带着，虽然不多，总算还有。当然我并不因此感到自豪，因为这并非是我的意志有多坚强，或是人格有多高尚， 唯一的原因在于我遇到的人还不够坏，经历的事情还不够多，吃的苦头还不够大。我也曾经见到许多道貌岸然的所谓道学家，整日把仁义道德放在嘴边，所作所为却尽为男盗女娼之流。我并不愤怒，恰恰相反，我理解他们在生存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之间，他们选择了前者，仅此而已，虽不合法却很合理。我不知道是否所有的人在经历沧桑苦难之后都会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直到我真正读懂了张居正，读懂了他的经历、他的情感以及他的选择，我才找到了一个答案，一个让人宽慰的答案。他用他的人生告诉我们呐，良知和理想是不会消失的，不因富贵而逝去，不因权势而凋亡。不是好人，不是坏人，他呢，是一个有理想、有良心的人。张居正字叔大，嘉靖四年生，湖广江宁人，少颖敏绝伦。嘉靖十八年中秀才，嘉靖十九年中举人，人皆称道。嘉靖二十六年成进士，改庶吉士，受翰林编修，徐阶被节器重之啊。嘉靖四十一年，徐阶代松首辅，倾心委于张居正，信任有加，草拟遗诏，隐于共谋。隆庆元年，张居正四十三岁，任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进入内阁。隆庆六年，隆庆驾崩，张居正引冯保为盟，密谋驱逐高拱，事成啊，遂代拱为内阁首辅。万历元年，张居正主政，推行考成法，整顿官吏，贪吏闻风丧胆，政令传出，随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万历六年，丈量天下土地，推行一条鞭法，百姓为之欢颜，天下丰饶，仓粟充盈，可知十年有余。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年五十八岁去世，死后抄家，长子自尽，次子充军。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哎，世间一物，张居正。张居正死了，但生活似乎啊，并没有什么变化，特别是对万历而言。刚满二十岁的他呀，踌躇满志。虽然他不喜欢张居正，却继承了这位老师的志向。自从正式执政以来，是一直勤奋工作，日夜不停。他似乎要用行动证明，凭着自己的努力，也能够治理好这个国家，至少比那个人强。所以从万历十一年起，他显现出了惊人的体力和精力，每天呢，处理政务时间长达十多个小时，经常到后半夜还要召见大臣。而且今天的事情今天办，绝不会消极怠工，这并非夸张。事实上，他还干过一件更为夸张的事情。万历十三年，北京地区大旱，当时没有天气预报，也搞不了人工降雨，唯一的方法呢是求雨。虽然这招不一定灵，但干总比不干好。一般说来呀，求雨的人级别越高，越虔诚，求到雨的几率就越大。因为当时的人认为龙王也有等级，也讲人际关系，降不降雨，降多少，什么时候降，马屁响不响，那是比较关键的。而这一次万历打算自己去，他求雨的地点是南郊天坛。皇帝求雨也不新鲜，但这次求雨却十分不同，因为万历啊是走着去的。我来解释一下这件事情的特别之处。当年皇帝住的地方就是今天的故宫，而天坛就是今天的天坛。去过北京的人应该知道啊，这两个地方相隔比较远，具体说来呢， 至少有5公里。上个月我坐车去还走了20多分钟，而万丽是坐11路车去的，两条腿儿，不但走着去啊，还走着回来，在场的人无不感佩于他的毅力，同时呢也无奈于他的执着。皇帝走，大家也得跟着走。除了徒步拉练锻炼身体外，万丽对百姓生活也很关注。比如当时山东、山西、湖广等地遭遇灾荒，地方官报告上来说，按照考成法呀，无论如何我们也是收不齐了，麻烦您通融通融，把今年的任务降一降。一天之后，他们等到了皇帝的回复，一个出人意料的回复：既然如此，那就不用收了，全都免了吧。这就是万历同志的觉悟。在张居正死后，他一直保持着激昂的斗志与热忱，直到那个神秘的年份来临。人生啊，很漫长，但关键处只有几步。相信这句话很多人都听过，但是许多人并不知道，其实历史也是如此。公元756年，当唐朝文明处于巅峰之时，一个叫安禄山的矮胖子突然起兵闹事，揭开了安史之乱的序幕，繁荣的唐朝从此陷入衰弱。公元756年，这个年份就此成为了一个转折点，被载入史册。800年后，宿命的转折再次到来，没有原因，没有预兆，停留在这个神秘的年份，万历15年，也就是公元1587年。简单说来，在这一年发生了3件事，2件不大的大事，1件不小的小事。第一件大事，戚继光去世了。在11余年的时间里，戚继光是一个无人敢惹的角色，虽然偶尔也有几个不怕死的言官弹劾他吃空额搞钱，在军中培养个人势力等等等等，却始终没有结果。究其原因，除了后台太硬外，还是由于水平太高，边界没他不行。但事实证明，水平不如后台好使啊。张居正死后，戚继光就被调离了几州，去了广东。虽然职位没变，但戚继光明白自己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于是他称病不出，不久后便离职回了登州老家。36年前，他从这里出发前往北京，开始了波澜壮阔的一生，先打蒙古人，再打日本人，练兵东南，横扫倭奴，驱逐胡虏，无人可挡。战功之显赫，40年中无人可望其现背，盖世之威名，400年后声震寰宇，万民皆知。尽此一生能干到这个份上，实在是够了。万历15年2月，这位传奇英雄在家乡病逝，年60岁。去世前留言如下：30年间，先后南北水陆大小100余战，未尝一败。我知道啊，他这一生已无任何遗憾。那么第二件大事，海瑞死了。海先生终于还是死了，在被高拱罢官之后，他回到老家，没人管他。3年之后，高拱下台了，张居正执政，依然没有人找他。这实在不是高拱和张居正不识货，恰恰相反，他们都很清楚海先生的实力。无奈的是，海先生的能量就如同熊熊烈火，和他待久了，不被烧死，至少也是个残废。现在张居正死了，用某位史学家的话说，朝廷里的明白人都死光了，于是海先生得到了再次出山的机会。万历13年，经万历皇帝亲自批示，海瑞被任命为南京督察院迁都御史，赶赴南京上任。这一年呢，海瑞72岁。海先生是天字第一号职业官僚， 接到命令即刻上路，连东西都不怎么收拾啊，当然了他也没多少东西，就去了南京。而当他来到南京郊外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进城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太挤。海先生要来了，南京城轰动了，官员们激动了，商人激动了，农民也激动了。于是大家集体放了假，不做生意，不种地，凌晨就带着被子跑到城外占地方，想抢一个靠前的位置，一睹海先生的风采。由于人太多，导致海先生一直未能进城，被牢牢地堵在了外面，直到南京兵部派出军队开路，这才把海的人迎了进来。等到海瑞进了城，找到督察院住下来，才被告知他不应该住在这里。倒不是人家欺负他啊，谁敢欺负他，只是因为他的人家又升官了。万历兄实在是大方，感觉给了千都御史四品啊，这官是四品还不够意思，人还在路上就下了第二道任命令，把海先生再提及，让他当了南京人事部副部长，就是吏部侍郎。听说这个消息公布后，南京督察院的御史们是一片欢呼雀跃，兴高采烈，而吏部的官员们垂头丧气，比死了爹还难受，但事实证明他们还是悲观了点。实际上此时的海瑞先生压根儿没空去收拾他，因为他连家门都出不去。自从进入南京，海瑞的家就被众多闻名而来的粉丝围得水泄不通，那架势比天皇巨星还要天皇巨星。更让人吃惊的是，在没有汽车火车的当时，有很多人是从远处走来的，最猛的当属一位福建的老兄，据说他走了上千里路，穿坏了十多双鞋，一个多月才到了南京。海瑞听说此事十分感动，以为他要伸冤，亲自接见了他。可是这个人进来后只是看着海瑞行了个礼，然后扬长而去。有人问，你干嘛来了？又干嘛走啊？答，我呀，只想看看海青天，看完了，不走还等什么呢？这就是清廉与正直的力量。除了吸引大批拥护者外，海瑞还获得了一个荣誉，一个前有古人，后无来者的荣誉。中国的老百姓啊，历来都怕妖魔鬼怪，所以有贴门神的习惯，几乎家家都贴，款式呢也不一而足。但门神的主要人物是固定的，也就是关羽、秦叔宝那一波人，上千年来就这么几个。毕竟要成为形象代言人要求太高，不但要能打，长得还有点特点啊，想把鬼吓跑没特点他不行啊。而现在海瑞先生终于加入了这个光辉的队伍，成为门神部队的最后一个成员，最后一个成员啊，此后呢再无编制了。那么在当时的南京，作为正义与公道的象征，海瑞先生的画像被贴得满街都是，除了门上、客厅、卧室也有人挂，据说呀每天看一眼可以百病不侵，而且具有良好的辟邪作用。虽然经常忙于公共宣传事业，但海瑞先生没有怠慢工作，他没精力去整治吏部的那帮人，却也没闲着，百忙之中仍向皇帝上了一份奏书。根据以往经验，海瑞先生的文书一般都是惊天地泣鬼神的，这篇也不例外。在文章中啊，海瑞先生建议，考虑到目前贪污情况严重，应该恢复太祖，就是朱元璋时期的刑法，对贪污80贯以上者一律处决，并将其剥皮放在县衙门口，警示后人。于是大家真的愤怒，惹不起你总躲得起你吧，可海先生却是躲都不让人躲呀，不搞出个玉石俱焚誓不罢休。